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下天气方面，今天下午多云转阴，大部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阴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21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本市交管部门以118处示范路口为重点，采取多项措施护航斑马线；北京今年的第二批互联网加医保定点医院的名单公布，又多了2家。北京顺义一公司实验突发事件导致1人死亡，涉事负责人被控制。神舟12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了第二次出舱活动全部既定的任务。好，下面是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随着文明驾车、礼让行人、专项行动以及交通文明示范路口创建工作的启动，本市交管部门以118处示范路口为重点，采取了多项措施护航斑马线。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今天就前往了灵境胡同西口的路口，来了解路口的完善和改造情况。详细情况一起来连线他。小畅你好。小畅你好。我们稍后再来尝试连线小畅。我们先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北京市医保局近日发布了关于公布2021年第二批开展互联网加医保服务定点医疗机构名单的通知，新增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和北京德胜门中医院2家互联网加医保服务的定点医疗机构，自今年的8月9号起为参保人员提供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互联网加医保服务。根据通知的要求，定点医疗机构为参保人员提供互联网复诊服务时，需要先对其成功进行电子的实名认证，做到诊疗、处方、交易和配送全程可追溯。我们再来尝试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小畅你好。 你好主持人。 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了哪些情况。 好的，今天下午呢，我在灵境胡同的西口看到这个路口南侧紧邻繁华的西单商业区，北侧呢临近灵境胡同地铁站。那么之前呢，在早晚高峰，特别是周末的时候，这里车辆和行人流量大，相互交织干扰呢也是比较严重，路口通行秩序和安全呢都受到一定的影响。我今天呢在路口西南角的斑马线前看到地面上呢增设了礼让行人的提示文字，路口的进口人行横道之前呢也是加装了高亮反光倒钉，这样在夜间和雾天呢会更加的醒目。为了解决车辆交织冲突点比较多的问题呢，交管部门把路口西向东方向最外侧车道呢调整为直行右转车道，通过和直行车辆共用车道对右转机动车呢进行控制，这样可以减少和行人过街的交叉，确保行人的安全。同时呢，对路口北向东方向采取了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禁止左转的措施，减少南向北和南向东方向车流的交织。主持人。 那接下来交管部门还会有哪些相关的计划呢？ 交管部门呢目前是对全市118处重点路口进行了分级研判，对东单路口、龙潭路西口还有和平门路口等15处路口呢设置了非机动车一次左转的交通组织。那么下一步呢还将对瓷器口路口、羊闸环岛等20多处路口路段逐步研究，制定优化和改造的方案。主持人。 好的，感谢小畅的介绍，再见。 好的，再见。 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呢，来北大红楼参观的有心市民发现啊，在位于南门东侧的文创商店里面上新了一款新青年的文创冰淇淋，入口绵软新鲜美味，吸引了参观者争先购买尝鲜。记者在相关负责人处了解到啊，这款文创冰淇淋于今年的8月13号上新，平均每天售卖200到300只，市场反应热烈。新青年文创冰淇淋由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文创设计团队设计推出。根据北京顺义微博的消息，北京红汇国际能源发展有限公司院内的飞轮科技实验室突发事件当中的2名重伤人员，其中1人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于昨天下午死亡，另1人目前生命体征平稳，已经转往病房治疗，另外有3人轻伤。顺义区相关部门已经组成了工作组，会同企业做好家属的接待以及抚慰工作，涉事企业相关负责人已经被公安机关控制，事件的原因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 我们再来关注家住在石景山区御景阳光小区的多位业主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小区在今年的1月1号交房，但是入住了以后，他们发现小区设计规划的下凹式绿地没有了，而地下一层的储物间也变成了地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御景阳光小区是石景山区的第一个共有产权房，共有14栋居民楼，452套房屋。业主徐先生指着小区内的居民楼告诉记者，一层和地下车库之间的这层规划的是多个10平方米左右的地下室储物间。 我们的楼在那选房的公告里是6层洋房，一层的下面就叫仓储，北京市批给他的仓储是要做地下。 记者在现场看到地下一层的外侧墙体裸露出来，徐先生告诉记者，他们查看了小区的规划图，发现现在楼前楼后下凹的地方原设计规划是下凹式绿地，但是现在并没有被绿地覆盖。同时他们发现地下室储物间的结构也和规划不一样， 图纸对比发现地下没有这个设计，那个墙是假的，能看见有一方块，那个东西实际上是一个开口。 徐先生说，这个雨季每次赶上下雨，地库就会被雨水倒灌，业主们怀疑地库漏水和墙体曾经开窗后被封有关，再加上开发商擅自增大地下储物间面积，没有按计划实施下凹式绿地等问题，让业主们对房屋的安全性也产生了质疑。那么违规建设问题是否真实存在呢？记者联系到了小区的开发商北京中石置业有限公司，负责御景阳光小区项目的工作人员贾先生向记者说明了情况。 交房之后，为了便于我们地下的仓储间的一个销售啊，我们局部的可能有一些简单的改造，这块已经是属于违规啊，及时的被市区两级建委啊叫停了。 那么小区内消失不见的下凹式绿地又是怎么回事呢？贾先生解释说， 因为冬天的土啊全是冻土块，雨下呀它就会塌，为了美观呢，及时把它进行一个封闭，后期我们就把这些冻土块来进行一个换填。 而针对业主们质疑的地下车库为何出现漏雨的问题，贾先生表示， 当时是冬天嘛，我们进行了这种日常的降雨的实验之后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经历了今年夏天第一次雨季啊，是暴露了很多问题。 就地下车库漏点修复以及储物间和下凹式绿地什么时候能够恢复的问题，贾先生表示已经有了时间表，同时他还就业主对房屋安全性的质疑做出回应。 我们原设计院出具了相应的结构性的说明，也盖了他们章，足以证明咱们这个结构是安全的，我们公司现在也正在商讨是不是需要再找一个第三方来进行一个鉴定。 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我们再来关注，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今天的14点33分，经过了约6个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12号航天组乘组密切协同圆满完成了此次出舱活动期间的全部既定任务。航天员聂海胜、航天员刘伯明已经安全返回了天河核心舱，比原计划提前了约1小时。空间站阶段的第二次航天员出舱活动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这次出舱活动，天地间大力的协同和舱内外的密切配合，全过程顺利圆满，进一步的检验了我国新一代舱外航天服的功能和性能，检验了航天员和机械臂协同工作的能力。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快农村基地物流体系建设的意见。意见当中提出，要提升农村基地服务能力和效率，聚焦农产品进城最初1公里和消费品下乡最后1公里。到2025年，基本形成开放惠民、安全高效、双向畅通的农村基地物流体系，实现乡乡有网点、村村有服务，农产品运得出、消费品进得去，便民惠民，基地服务基本覆盖。到2022年的6月底，全国呢将会建设100个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的示范区，带动提升基地物流对于农村电商的定制化服务能力。再来关注12345市民服务热线的来电热点详细情况，一起来连线12345市民服务热线电话受理大厅工作人员王蕊。王蕊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12345的来电热点。 好的，主持人，主要集中在以下3个方面。一是表扬基层工作人员尽职尽责。叶女士反映，自己到顺义区高丽营镇社保所申请灵活就业补贴，工作人员史红松办事认真，服务态度特别好，耐心地给自己讲解办理程序。沈女士通过微信留言，海淀区学院路街道新冠疫苗接种点的工作人员 工作认真负责，解答详细全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接种点秩序井然有条。张先生反映，自己是一名低保人员，同时也是残疾人，需要住院治疗。西城区德胜门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吕志龙尽心尽力地帮助自己安排入院，非常感谢。二是反映有的社区和企业疫情防疫工作不细致。丰台区右安门街道右安门外大街10号速八酒店北京南站右安门外大街店，个别人员不戴口罩随意出入，店家也不提醒。东城区东直门街道金凤城祥面包店门口无人值守，顾客随意进出，不扫码不登记。朝阳区潘家园街道松榆东里小区电梯间等公共区域消杀工作不细致，门口未设置专人测温登记，疫情防疫工作有所松懈。三是反映下雨导致房屋漏雨、道路积水等问题。孟女士反映，昌平区南口镇花坦村胡同内道路坑洼，导致积水严重。龙女士反映，自家住在石景山区苹果园街道海特花园一号楼阳台存在漏雨情况。郝先生反映，海淀区恩济庄园北侧东门处地势较低且没有排水设施，一下雨就无法通行。以上问题一二三四五都转交相关部门核实处理。主持人， 那一二三四五近期又推动了哪些具体问题的解决呢？ 近日一二三四五接到海淀区清河街道力度家园社区居民的来电，平房区三街92号水压不够，在用水高峰期经常出现断水，严重影响居民的正常生活。一二三四五接到居民的电话后，第一时间联系了清河街道，随即力度家园社区组织召开平房区自来水供应不足协调会，自来水公司等多个部门参加了此次会议。在多方协调后，会议提出了方案，由自来水公司负责施工，并在3天之内完成自来水管道铺设。随后在街道办事处民生保障办公室房管6侧的多次协调沟通下，终于三街92号自来水管道改造完毕，自来水已经接通，社区居民特意送来了锦旗表示感谢。主持人， 好的，感谢王蕊的介绍，再见。 再见。 节目最后来关注路况方面，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 2.8， 属于基本畅通。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碳中和，找金科，金科能源，你的零碳伙伴。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二姐，北京新闻广播出事儿了。 怎么了郑好骗？ 我找不到新闻广播的频率了，可能是非法黑电台正在对它进行干扰。 啊，那快打110啊。 好，我这就打。 快住手。 大哥， 真好信啊，不要轻信真好骗。新闻广播是出了事儿，不过呢是件大好事。 什么好事？ 2月2号开始，北京新闻广播搬家了，调频94.5兆赫，全天24小时播音，1000瓦大功率调频，收听效果更好。 FM 94.5是吧？ 北京新闻广播， 还真有了 新调频， 好声音， 锁定 FM 94.5。 从1921到2021，无数优秀儿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方志敏36岁壮烈牺牲，刘胡兰15岁英勇就义，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42岁鞠躬尽瘁，共产主义战士雷锋22岁因公殉职，黄文秀30岁倒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上。为人民谋幸福是他们的初心，为民族谋复兴是他们的使命。以人民之心为心，为信仰而奋斗。百年